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杨潇的散文《当流浪汉遇到流浪猫》，就好像阳光洒进生活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·华绥的剧本《长子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当下的人们似乎特别需要治愈，11月2日上映的电影《流浪猫鲍勃》来得恰逢其时。电影中的故事原型詹姆斯与猫鲍勃的感人故事早已在全球传为经典。人们说，因为鲍勃，猫的使用说明书里除了负责卖萌外，一定要加上治愈人类这条。正是鲍勃这只猫改变了一个生活陷入绝境的伦敦吸毒青年，救赎了他的人生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一起欣赏杨潇的散文《当流浪汉遇到流浪猫》，就好像阳光洒进生活，聆听一个关于猫治愈人的故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2012年，詹姆斯将他与鲍勃的故事写成书，结果在全球发行了30种语言译本，热销千万册，包括后浪在中国推出的中文简体版。拍电影《流浪猫鲍勃》时，《哈利波特》中扮演罗恩的鲁伯特·格林特还专程到科芬园看望鲍勃，而在影片的伦敦首映式上，英国凯特王妃还特意与鲍勃握手。没错，电影《流浪猫鲍勃》中扮演鲍勃的是鲍勃本尊。原本导演曾经选了10只猫演员，而且已经开拍了，但是在詹姆斯带着鲍勃来片场探班，看到鲍勃的那一刻，导演罗杰斯波蒂斯伍德立刻决定男主角非鲍勃莫属。最后需要友情提示的是，看电影时请务必带好纸巾。居住在伦敦的詹姆斯是个年轻的流浪汉，他说周围有很多像他一样流落街头的人，虽然原因不同，但也有相似点，就是毒品、酒精和家庭，而这也是詹姆斯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。詹姆斯出生在英国，3岁时父母离婚，他与母亲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，但是因为总是在搬家，所以詹姆斯没有朋友，他和继父的关系也不好，在学校里的詹姆斯也总是被同学欺负，甚至被同学用石头打到头，砸成了脑震荡。15岁时，不喜欢学校的詹姆斯辍学了，游手好闲的他甚至染上了毒瘾。17岁时就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。18岁时，詹姆斯回到伦敦，跟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一起，做了一段时间的酒保就被解雇了，又被姐姐姐夫赶出了家门，和父亲也闹得不愉快。詹姆斯只好带着睡袋在伦敦到处跑，开始住朋友家，后来就只能搬到大街上。曾经他也找到了一份厨房搬运工的工作，但是被发现无家可归之后就被雇主炒了鱿鱼，即使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。1998年时，詹姆斯已经完全依赖海洛因了，甚至有好几次差点死掉。近10年像活在地狱中的生活终于让詹姆斯感到厌倦，他突然燃起了改变自己的念头。2007年春天，他决定尝试戒毒，搬到了一个普通公寓里。为了付房租，他开始弹吉他、唱歌、卖艺，靠着微薄的收入付房租和水电费，倒也勉强糊口。就是这样，2007年3月一个周四黑漆漆的晚上，詹姆斯遇到了流浪猫鲍勃， 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转折点。对于当时自己的状况，詹姆斯在《当鲍勃来敲门》中写道，如果我是一只猫的话，我现在就处在自己的第九条命上。 那天晚上，因为公寓电梯停止运行，詹姆斯和朋友贝尔只好走楼梯，走廊的灯是坏的。詹姆斯看到黑暗中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，他发现有一只姜黄色的猫蜷缩在一楼一间房间外的门垫上。在《当鲍勃来敲门》这本书中，詹姆斯以他来指鲍勃，他那充满灵性的注视顷刻间便抓住了我的心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脖子，一是想跟他熟悉，另外也想看看他有没有带项圈，他没有。对于陌生人詹姆斯的关心，鲍勃表现得很享受，由此詹姆斯确定他需要一个朋友。贝尔阻止了詹姆斯把流浪猫带回家，可是过了几天后，詹姆斯发现鲍勃还在门外，更加虚弱，又冷又饿，还在不停发抖，就下定决心把猫领进家门。猫把詹姆斯家里的牛奶舔得一干二净，还乖巧安静地任由詹姆斯给它抹药治伤。孤独的詹姆斯说，当我上床睡觉时，他跟着我进了卧室，在我脚边缩成一团。当我在黑暗中听见他温柔地打呼噜时，感觉棒极了，他是一个好伙伴。为鲍勃寻找主人几天无果，詹姆斯知道自己与鲍勃要在一起生活了。詹姆斯带着鲍勃去医院治伤，花了22英镑，当时他兜里只有30英镑。詹姆斯说，那是一笔巨款，是我一天的收入，但是我别无选择，我不能让朋友失望。詹姆斯之后以缘分来形容他和鲍勃的感情。在我那段混乱不堪的生活中，是不是在某时或某地做过一些好事，因此上天才把鲍勃奖励给我作为回报？也许在前世我们就已相识。当时詹姆斯不知道为什么要对鲍勃这么好，但是照顾鲍勃的责任感让他内心充满能量。我要努力为他人着想，而不是为自己。我现在有两张嘴要养活。 詹姆斯给流浪猫取名叫鲍勃，是因为他在看最喜欢的电视剧《双峰》时想到了这个名字。剧里的杀手叫鲍勃，这个杀手上一分钟还正常理智，下一分钟就会疯狂。这只猫有点像他，高兴且得到满足时，就是你曾经见过的最文静、最乖巧的一只猫，但是情绪上来时，就绝对是个疯子。无家可归的詹姆斯和鲍勃就这样相依为命，成为患难之交。两人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。在詹姆斯看来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鲍勃都不完美，但是在很多方面，鲍勃和詹姆斯却有很多共通之处。开始詹姆斯去卖艺时，鲍勃晚上会在门口等他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居然尾随詹姆斯穿过高速公路，还上了公共汽车。下车后走路时，鲍勃干脆坐在了詹姆斯的肩头。詹姆斯突然发现，以往走在路上根本没人理会他，但是那天几乎每个路人都在看自己肩头的鲍勃，好多人还拦住他，特意与鲍勃打招呼，抚摸鲍勃。通常情况下，从公共汽车站到卖艺的地方只需要10分钟，但这次我们多走了1个小时。更令詹姆斯意外的是，因为鲍勃，很多人驻足，并且会往盒子里扔钱。那天他挣了63.77英镑，而平时詹姆斯一天只能挣20英镑。然而狂喜之余，詹姆斯却决定以后留鲍勃在家中。他已经帮了我大忙，我不能利用他，要求他每天都跟着我。他是我的伙伴，不是我的伙计。可是第二天出门之后没走多远，詹姆斯就发现鲍勃在后面跟着他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猫成了组合，结伴去公园工作。慢慢的，大家都习惯了一人一猫的出现。有一天鲍勃没去，还会有人问猫今天怎么没来，詹姆斯回答说他今天休假。因为讨人喜欢的鲍勃，詹姆斯会挣到比自己一人干活时多一倍的钱，但更令他觉得重要的是，鲍勃给了他和别人交流的机会。人们会和鲍勃打招呼，还会问我们的故事，他们更愿意倾听，并且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打量我。鲍勃让我变得更有人情味，在某些方面 它让我重新找回了自我。我以前过着非人的生活，现在至少我再次开始成为一个正常人了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人对詹姆斯和鲍勃都是友好的。鲍勃对那些来者不善的人也表现得非常敏感，往往没等对方走过来，他就已经紧挨在詹姆斯身边，还会有人故意踢詹姆斯的包，想吓唬鲍勃，这时鲍勃就会缩成一团保护自己。甚至一次在皮卡迪利广场，鲍勃还被吓跑了，但劫后重逢也让詹姆斯和鲍勃更加珍惜彼此。 好，朋友们，杨潇的散文《当流浪汉遇到流浪猫》就好像阳光洒进生活，我们欣赏完了。流浪汉和流浪猫之间不存在谁拯救谁、谁治愈谁的问题，他们相互拯救、相互治愈。人是幸运的，猫也是如此。很多人养宠物，可能是因为从宠物身上他们找到了比和人相处时更多的包容、温情以及回报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·华绥的剧本《长子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马贝又用甜甜的微笑和目光挑逗着培尔，你不得不跟着我的。忽然又换作一副庄严的表情说，我走了之后你才会体会到的。培尔仿佛被一股磁石的强力吸住，身不由己地呆立着，愣愣地盯着马贝的眼睛。忽然门打开了，弗里德手里拿着正在缝制的外套，傻子般地看着他俩。马贝小姐高傲地走了出去。佩尔看到弗里德苍白而痛苦的面容，怜爱与歉疚之情涌上心头。他百般安慰弗里德，向他发誓一定会带他离开这里。弗里德再也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，伸开双臂紧紧地抱着培尔，他俩热烈地拥抱着。就在这时候，贵妇推门进来了，秘密终于暴露了，培尔倒感到轻松，总有一天得面对现实。他拿出男子汉的气概，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坦率地告诉母亲，他们两个已经订婚，真诚相爱，他要娶她为妻。佩尔的告白就像晴天霹雳，贵妇被震昏了。他说，这是桩关于你的生命，你父亲的生命，以及我们大家生命的事情。贵妇还提醒儿子，对于婚姻来说，光靠感情是不够的，这是他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之谈。就是同一阶级的人结婚已经很困难了，况且他为此将得不到父亲的丝毫财产，自己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给他。母亲的话不是一点都没有打动培尔的心，但他硬是挣扎出来，强硬地表示准备承担一切，惹得一向沉静的贵妇也怒火中烧。贵妇把弗里德叫来，弗里德的心意也像培尔一样的坚决，贵妇不得不请求他设身处地地为这一家人想想，放弃这桩婚姻。弗里德回答说，你可愿意设身处地把你自己站在我的地位试一试吗？像刚刚村姑发生的事情那样。